来自光良演唱的《童话》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感谢所有听众的留守和陪伴哈。那么这个时间呢，也欢迎你们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关喆演唱的《想你的夜》。为响应国家“一带一路”的号召啊，此时正在收听的听众有福利了。九九联手阿姆斯移民，每月给我们有意向移民的听众50个免费到希腊移民考察团的名额，欢迎大家拨打移民专线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。移民希腊，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希腊的教育怎么样了。希腊现代教育很发达，诸多国外著名的学府啊，在当地开办直属分校。作为欧洲文明的起源地，希腊在数学、艺术、哲学、神话文学等方面都是有目共睹的。此外啊，持有绿卡未满18周岁的子女，在当地上学6年可直接入籍成为欧盟的公民，可自由通行欧盟各个国家，享受当地的福利待遇。有人说啊，说一生人一定要去一个让你怦然心动的地方，那么这个地方呢，一定就是希腊。阿姆斯移民带你走进浪漫的希腊。3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25万欧元购房，100%获批。一人投资啊，获得3代永居，26个申根国可以自由出入。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。好啦，希望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。 所有承诺化成了句点，独自守在在我心里纠缠，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，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？

饰演自己，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，唯有的知己。如痴如醉，还盼你懂珍惜自己。有天即使分离，我都想你。想讲假说话欺骗你，留意到你我这平静，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。无言地爱，我偏不敢说一句想跟你一起。 来自谭咏麟演唱的《一生中最爱》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同时啊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。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啊，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的天气，最高温度呢32摄氏度，最低温度呢17摄氏度，西风3级，空气质量为优，天气呢较炎热，也请所有听众注意防暑防晒。今天的尾号限行呢是1和6，也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。又是一个愉快的周五了。那么在明天和后天呢，气温呢将会有所下降，也会有阵雨。那么在周天呢，气温将会下降到23摄氏度啊。也请周末出行的听众朋友们呢，一定要做好提前的准备。好啦，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演唱的《遇见》，欢迎你们所有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。 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，向左向右向前看，爱要拐几个弯才来，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，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，这爱的号码牌，阴天这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

找个